在1960年代咧，史丹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咧做了一个很出名的测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咧，叫做棉花糖的测试 ，The Marshmallow Test。他想试一试小朋友能不能够等，探讨 delay gratification 这个嘅课题，即系有欲望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即刻满足呢？一话他选择等，知道等有赏赐的时候，他就愿意等。咁、那个实验是咁样嘅，佢请咗一班4到6岁嘅小朋友，一个一个单独嘅入到一间房嗰度，然之后咧就摆咗一粒棉花糖喺佢面头，咁啊话俾个小朋友知，嗱你可以而家系即刻食粒棉花糖，但系如果你能够等咧，我一阵走咗出去，我翻嚟之后，如果你仲未食咧，我就俾多一粒棉花糖你作为你嘅赏赐。吓咁啊，透过啲镜头咧。咁研究人员出咗去之后咧，睇下小朋友嗰个情况，哇！原来好困难噶，对啲小朋友嚟讲，唔知系咪粒棉花糖对佢咧真系好大嘅引诱，有啲咧就开始不安啦，有啲咧就揞住眼，希望睇唔到咧就吓唔会接受呢个引诱，有啲开始抌地啦，有啲啊仲醒喎。佢偷偷地搣棉花糖的个落头啊，食咗佢，希望研究员翻嚟咧就发觉唔到噶嘛。哇，好有趣嘅一个测试喎！我研究唔止停喺度喎，吓嗰班研究员咧就一路陪住依班小朋友去成长啊，入大学啊，哇，发觉得出一个好特别嘅，真系好有趣嘅结论啊！佢睇到咧，佢话当年如果嗰啲小朋友能够等。唔即刻食嗰粒棉花糖，哇！佢哋成长嘅过程咧，系好有自信啊，好友善啊，同其他人嘅关系又好好啊。但相反，如果要即刻食吓，唔等得嗰啲小朋友咧，哇！佢得出嘅结论系，好多时佢会系孤独啊，好容易系好有固执啊，同其他人嘅关系亦都冇咁好。比作你同我咧。如果棉花糖摆在我哋前面，你会不会即刻食？因为你知道等的时候有赏赐，你就选择去等，不即刻满足而家呢个欲望呢？所以棉花糖的测试就是话，有欲望的时候你不等得，即刻要满足；一话你知道有赏赐的时候，你选择去等。今天我哋讲到的题目是在等候当中得力。这个神的应许来的，教导我们要去等候神，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加能力给我们，我们愿不愿意去等呢？其实棉花糖的测试不单只是试小朋友的耐性那么简单，你想一想，其实我们每一日生活当中都面对着棉花糖的测试，你同不同意？举几个例子你很明白，在理财方面我们面对着棉花糖的测试，即是如果你不等，你就立刻洗你的钱咯，你可以3个月就换一个电话噶，系嘛？你唔等啊嘛，要即刻满足自己嘅欲望嘛。但相反，你只要等有更大嘅赏赐，我将啲钱储起嚟，将来有投资嘅回报，咁呢个咪使到我哋嘅理财更加稳健咯。呢个棉花糖系测试嚟噶，又再讲，而家好流行倾讲呢个all you can eat 系嘛？美食当前，如果你不等，你就暴饮暴食咯，即时要满足欲望，不等得的。但相反，如果你想一想，健康才是更重要的考虑，那你等，你不即刻满足这个食欲，那可能第时你有更好的健康，这个就成为一个好好的回报，这个也都是棉花糖的测试，在等候当中得力，这个是今天讲到的题目，这个是神的应许，我们愿不愿意等呢？讲到得力，我想人人都想，是吧？但是讲到等候呢，就未必人人都想。我想这个都是现今文化给我们好一个很常有的印象，就是觉得等呢是浪费时间的。如果有些方法令到你不用等呢，啊，这样就好了。就是举例，你排队啊，给钱的时候，如果隔离条队快一点，那你怎么办？咪即刻转过啦，系嘛？人人都会咁做啊！俾我哋一个反思，就系我哋日常生活真系习惯咗用好多唔同嘅方法。如果唔使等就最好啦。等候系一个不便啊！即系我谂呢一个小朋友都讲出你同我好多嘅心声，系嘛？当我哋想要一样嘢嘅时候，我而家就要 ，I want it now， 唔等得噶。有欲望要即刻嘅去满足，所以我哋活喺一个即食面嘅文化。 煮嘢都太嘥時間啦，肚餓，衝個即食麵食咁咪得咯。我自己咧，我發覺我都好冇耐性嘅。我同太太結婚結咗三年半啦，係知唔知喺結婚之後咧，我最大嘅適應係乜嘢？我最大嘅適應咧，係我要喺依卅幾年嘅日子當中，第一次過沒有微波爐嘅日子。我太太咧，佢食得好健康嘅，佢成日同我講話嗱，微波爐咧唔健康，所以我哋屋企唔應該有微波爐。哇！原來好困難嘅，你知唔知冇咗微波爐屋企？舊陣時肚餓嚇，雪櫃攞嘢出嚟叮完就食啦嘛，係嘛？而家你要洗煲先啦，然之後攞個煲嚇到啲食物，然之後慢慢等個爐頭熱。哇！好多嘅等待，好多嘅學習。原來我自己都唔係咁中意等候，我自己都好冇耐性。俾我諗一樣嘢就係、是、哇！如果我哋應用一個咁嘅心態喺等候神上面，覺得等係嘥時間，唔使等，咁就最好啦。咁呢個唔係先嘅教導喎，呢個未必係神嘅心意喎。你同意嗎？有啲嘢係一定要等嘅。舉個例，農夫撒種，按時嘅收成，一棵樹按时候生长结出果子，呢啲冇得等喎，呢啲冇捷径喎。我哋同神嘅关系嗰、那个信心嘅建立都系一样喎，需要等候。喺等候当中，我哋对神有信心，我哋相信神有佢最好嘅时间嚟到系行事，有最好嘅计划要去成就。呢、这个系一定要等嘅，呢个系冇捷径嘅。今日我的题目是在等候当中得力，知道当我们等的时候，我们有赏赐，我们能够经历到从神而来的能力，你和我又愿不愿意等呢？当我们讲到等候神，可能你第一件事就问，喂，其实等些什么啊？我们带着一个什么心态来等呢？等候神，简简单单三只字，但却是带出一个很深奥的真理。等候神，这个是人和神相交的时候应有的态度来的。等候的意思就是我们信得过神，我们全心的投靠神，我们向神信服，我们在祷告当中经历和神的关系。所以原来等候这个是和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成为一个很大的关键。即是我们是否愿意等，就在乎我们是不是对神有信心。因为为什么你有信心你才等的嘛。即是你约了朋友吃饭，那你就早到了。那你为什么会等你朋友的？因为你有信心他会来的嘛。是吧，如果你没有信心来，那你不用等了，是吧，你即刻就走了。所以我们原来愿意等候神，这个在乎我们对神有没有信心。等候的态度呢，不是说翘埋双手什么都不做的。相反，等候的态度是随时候命，随时聆听神的声音，回应神的声音。这个就是一个等候神应有的心态。你知不知道侍应为什么叫 waiter？ 因为他成日等我们，你知不知道？他不是翘埋手什么都不做的，随时候命嘛。是吗？你一入去过来，他说 Yes sir, what can I do for you? 有时我们等候神会不会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呢？我们要随时聆听神的吩咐，随时的回应。所以等候不是翘埋什么都不做，而是带着一个随时候命的心态，顺服在神的呼召带领当中。等候神未必是在乎时间的长短的，更加的等候神是一个心态的流露。即是你不要说，哇，我等候了神十年这么长时间还不是等候神。但如果那十年当中我们没有一个心态是随时候命的时候，那这个过了多少时间都是枉然。相反，有时神真的藉着我们读经，藉着我们祈祷当中，可能给我们一个感动，要即刻去有行动的。没什么过时间，但相反，我们 就应用紧等候神呢一个嘅心态。点解？因为等候神系一个心态嗰个取向，一个随时候命嘅心态，多过啊时间过咗几耐。如果你睇一睇成本圣经，等候神呢个原来系好常见嘅教导嚟嘅。喺查经嘅时候，如果让一个字出现得最多次，咁嗰样应该系最重要嘅教导。咁如果你睇成本圣经嚟讲，哇，原来充满住等候神嘅教导。旧约圣经出现过至少17次教导我哋要等候耶和华。嗰度好多时讲到嘅就系我哋要等候神嗰个供应，等候神嗰个嘅照顾，亦都等候神将要成就嘅计划，特别系救赎嘅计划。有一日神差佢嘅爱子嚟赛亚嚟呢个世界，要拯救我哋。新约同样有等候神嘅教导，嗰度好多时提到嘅就系我哋要等候主耶稣基督再嚟啦。到主再来嗰一日，神嘅国度就得以完全嘅成就。所以原来成本圣经都充满住等候神呢个教导。今日你同我又愿唔愿意去等呢？今日我哋好想特别睇以赛亚书一段嘅经文，嗰度特别讲到我哋需要等候神，我哋喺等候当中能够得力。好想用三点同大家一齐去思想，从呢段经文点样学习，带着一个咩嘅心态去等候神呢？第一点，原来我哋话我哋要去等候神嘅时候，我哋需要嘅态度就系转目向神，放下怨恨。人生唔如意嘅事情，可以话系十常八九，系嘛？我哋喺当中带住咩回应呢？会唔会第一个反应就系向神嚟到系投诉，话发怨言呢？因为我哋相反学习相信神最完美嗰个计划，神行事有佢嘅时间。俾少历史背景，大家知道呢段经文系发生紧咩事？你睇下27节开头嘅时候，以赛亚先知点样同以色列民讲？以色列民当时咧系面对紧一个好困难嘅时候，佢哋向神发怨言。咁然之后，以赛亚先知咧就同佢哋咁讲啦。以赛亚先知话：雅各啊，即系对以色列民嘅一个称呼啦。你为何说我嘅道路向耶和华隐藏呢？以色列啊，以色列民啊，你为何言我嘅冤屈上帝并不查问呢？即系嗰阵以色列民活在一个困境当中，他们向神发怨言，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反问他们，你为什么向神发怨言呢？又或者退后一步，再看一看当时以色列民活在一个什么的困境当中，以致他们会这样发怨言呢？如果你看前一章，你是很清楚看到答案了。以赛亚书第39章第6节，那里呢，以赛亚先知这样讲，他发出一个预言，他说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向以色列民讲，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原来以色列民当时是叛逆，那神有他的计划要管教他们，于是以赛亚先知就说，一日来到的时候，你会被掳到一个地方，列祖到如今积蓄的所有东西都会没晒了。哇，原来以色列民就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即是你试想一下，你和我现在安居在温哥华，一切都尚算稳定。然后有一天有个预言就临到我们，然后就说，有一天呢，我们所有的财富啊、屋啊、银行存款啊，全部都会没晒的。然后呢就会被掳，失去自由，去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可能被另外一个王来到管治，我们失去所有东西。这个就正正是当时以色列民面对的困境。所以他们向神的怨言是什么？他们说，神啊，你都不明白我们的境况。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们啊？那又有原因的，因为当时的历史背景，圣殿被毁，圣殿就象征着神与人的同在，圣殿被毁，他们被外邦人来到统治，失去自由， 神对他们救赎的应许尚未成就，以色列民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向神发怨言，哇，神你不明白我们的境况，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们呢？我们停一停想一想，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怎会不明白他们的境况呢？神是慈爱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他怎会离弃他的选民呢？但你知不知道，有时知道一件事呢很容易的，但是实践在困境当中仍然记得仍然实践，这个是很困难很困难。我们都是的，我们知道神是爱，哇，很容易啦。但是当我们面对身边的人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还容易实践彼此相爱呢？哇，这个很难。知道罪很容易而已，我们人人都知道，但不犯罪呢，那就是很难很难，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我们愿意一步一步的来到是追求圣洁。所以知道很容易，但是实践很难。你觉得那时候以色列民知不知道神是一样为怎样的神呢？当然知道了，但原来当困境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发怨言。我想有一个很常见的我们要去面对的难处，就是人始终都有一个自我中心的一面，觉得我们心里面有我们的计划，如果神照我们的心意来到成就，那就会最好了。一不是的话，我们一个反应就是很多时向神发怨言。你想想，我们有很多计划的，我们有自己的一年计划、五年计划、十年计划，然后我们就向神祈祷，说神啊，求你照我的心意来到成就。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就会向神发怨言了。有计划是好，我们尽我们的本分，但现在我们想一想的就是，如果事情发生在神的带领底下跟我们所计划所预期的不一样呢，我们会不会都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不愿意等候？第一样的反应就是向神发怨言呢？所以让我们说我们愿意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好想在难处的当中，在事情继续发展的同时，深信神行事有最好的时间，正如神有救赎的计划要拯救以色列民一样。当时间未到的时候，我们愿意采取一个心态，就不是向神发怨言，而是转目向神，放下我们的怨恨，放下我们一切怨言，深信在等候当中神有祂的旨意要成就。在第二方面，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反思，就是我们说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态度，是我们要认识真神，祂是那位永活全能的神。原来我们是否愿意等候神，这个在乎我们对神的属性有多全面的认识。认识神的本质，成为我们愿意等候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你看看以赛亚先知下一节怎样跟以色列民说，他反问他们嘛，说你为什么会说神不知道你们的境况呢？你为什么觉得神离弃你呢？然后以赛亚先知就这样说，向以色列民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哇，然后以赛亚先知就反问两个的问题，以色列民你知不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以色列民你听过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没有？然后他就列出四样神的属性，提醒以色列民，你等候的那位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永在的神，他是创造地极的主。第三，他又不疲乏又不困倦。第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想法。原来当我们聚焦在神的超然性的时候， 提醒我哋，我哋所等候嘅一位神系点样嘅神嘅时候，我哋就愿意等候，我哋就愿意降服喺呢位全能嘅神嗰个带领当中啊！神系自有永有、创造天地万物嗰位嘅神啊！神对佢自己自称就系 I am who I am， 即系创世之前，神已经存在啦。神是可以从冇变为有的位神、啊、神是掌管一切万有的位神、啊、你知不知道基督徒为什么不拜偶像、啊、如果你拜偶像呢，你不如拜做偶像那对手，你明白我说什么？为什么？因为创造者当然大过被造者啦，是不是？哇，现在原来神是创造天地万物，他是最终最终最终那位创造者，他是由无变有的那位神。当我们认识到，哇，原来我们等候着这位神他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又怎会不愿意等候呢？有时我们都要反思一下神的属性。你知不知道神作为自有永有的神，他的伟大是不在乎我们做什么的，他的荣耀是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什么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为神侍奉，为神做什么。当然我们带着一个愿意委身的心，神悦纳我们的回应。我们也要思想一道，哇，原来我们不是说要做什么、啊、神才是一位荣耀的神，神根本就是那位荣耀的神，我们做的为神摆上是将神的荣耀彰显，他的先后次序要摆得啱。又或者你看一看使徒行传一段经文，保罗怎样向我们教导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当时保罗去到雅典，满城偶像，令到他心焦急，连未识之神都有一个坛的，他就开始在市集跟人辩论了，话俾人知呢位创造宇宙万物嘅主系一位点样嘅神。保罗话：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嘅神，既系天地嘅主，就不住人手所做嘅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似缺少啲乜嘢，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哇！原来我哋所等候紧、所信靠嘅嗰位主，用不着人手的服侍，他就是创造万物那位的上帝。所以严格来说，现在不是我们为神工作，是神为我们做些什么，这个才是个重点。现在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去服侍神、啊、神才是荣耀的神，不是，神根本就是那位荣耀的神，满有能力的神。我们要带着一个这样的态度来到信靠等候这位神，我们就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到相信他有他的工作。你看以赛亚先知之后那句怎么说，继续告诉以色列民知你们所等候的一位神是怎样的神。他说疲乏的神去赐能力、啊、软弱的神去加力量给你们、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等候神的时候，我们要认识神的属性，认识真神，他是永活全能的位神。而再进一步想，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应有的态度就是，神啊，我们真是软弱的，我们不得，但我们深信你能够，你是全能的位神，我们等候你。神啊，我们是充满着软弱，但你是使我们刚强的位神。哇，当我们日常生活时刻都带着一个这样的态度，原来全能的位主就活在我们当中、啊、随时加能赐力给我们。我想我们面对很多事情都变得不一样、啊、你同意吗？举个例子你反思一下，当我们认识到这位永活全能的神就在一刻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他就随时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心态，我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态度去回应呢？我两三年前呢就走去跟朋友野外旅行，我们走了去 BC 的内陆， 三日三夜在荒山野岭那里度过，行了41公里。我呢就初哥来的，我是有生以来第二次做这些东西。但我朋友 Cuthbert 呢，哇，高手来的，他是可以自己去住十几日的嘛，都很享受过程。为什么他，他呢作为高手呢，他的装备呢是最完善的。绳有，指南针有，地图有， first aid 有。哇，最完善是什么？他呢原来带一支 bear spray 的。为什么？因为荒山野岭原来有红人的。所以如果红人出没呢，他就说了，我呢就拿着 bear spray 向红人一喷。那红人呢就应该知难而退的了。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我在个三日三夜的旅程当中呢，哇，好放心的。咁然之后我就喺度谂啊，为什么我能够咁放心啊？对我系完全冇关嘅，你知唔知啊？我系初哥，哇，去到行边条路都唔识啦。我能够咁放心啊，因为最有装备嗰个喺我隔篱啊，佢就系最有装备、最有能力帮我嘅时候嗰位啊。即系如果有一只红人真系嚟，你估我会唔会蠢到？哎，咁啊，不如冲去同只红人肉搏啦咁啊！梗系唔会啦，系嘛？你咁样死梗嘅，我第一样嘢梗系嗌 Cuthbert 有红人啊，快啲帮我啊！咁佢就系即刻喷，即刻令只红人知难而退。俾我好大嘅反思，原来当有一位满有装备、最有能力嘅喺我哋隔篱嘅时候，我哋可以随时向佢呼求嘅。喺患难当中，我哋呼求。呼求神，他就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究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态认知到我们所等候、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满有装备、最有能力的神？我们有没有愿意的心在等候当中、难处当中向神呼求呢？有很多时候我们日常生活真的面对不同的困境，不知道会不会是工作带来、人际关系带来，甚至家庭当中、侍奉当中真的满有很多的难处。所以今天我们面对的未必是一只红人，而是生命带来很多的冲击。会不会是那些的时候我们不记得等候神，我们就好像冲埋去跟只红人肉搏一样，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解决，然后呢搞到损手损脚，令到结果完全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相反，我们会不会在那些困境当中等候神，带着神给我们的平安，做我们应份做的事情，但同时也有一个心来到信靠神，在那些时候就作工，就成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等候神，我们愿意学习主目向神，放下怨恨，不发怨言，深信神有成就祂旨意最好的计划。我们愿意等候当中认识真神，祂是永活全能的神，这个就成为我们愿意等候的最大的推动力。是三点，当我们等候神，我们时刻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只鹰一样能够展翅上腾。以赛亚先知之后那节又怎么说？他说就是少年人都要疲乏困倦，强壮都必全然跌倒。没错，我们真的很软弱的，但是怎么金句来了，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就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哇，将我们的焦点从人的软弱一转，转了去神的身上，就是如果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就必重新得力。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来的。你知不知道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可以真的这两个字给我们很大的反思，就是But God， 但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个就成为我们基督徒是否能够过得胜生活一个的关键。没错，我们是会面对很多的 难处、困境、威胁，但是神是一位看顾我们的神。这个就成为我们愿意等候祂最大的鼓励。没错啊，在世上面我们是有苦难的，主耶稣的说话都是这样说，但是怎么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祂已经胜过世界了。我们愿不愿意应用但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个心态在我们日常生活面对的困境当中呢？你知不知道其实如果你看诗篇，哇，充满着但是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个的心态将焦点由困境一转就转眼去到这位看顾我们的主，这位全能的主那里。举个例，诗篇第三篇，当时大卫被他的仔阿沙龙追杀，面对困境他的回应是怎样？但是你、啊、但是神，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荣，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哇，几咁嘅宝贵。但是这个句子结构你想想很特别、啊、重点是在哪里？在但是之后你要讲什么嘛、啊、你后面其实你是推翻前面所讲的处境的、哦、即举个例子你很快明白、啊、你试试听朝你起身你跟你太太讲，你说、哎、太太你今日好靓、啊、但是哇耳仔即刻竖起，但是什么？但是什么？但是什么？哦，但是你头发乱了少少啫。我想他只是记得你后面讲过什么。他不记得你之前讲过什么。为什么？你这个就是但的句子结构。你讲后面那样东西，你推翻前面，前面已经不紧要了。你尝试用一个这样的理解来看这段经文。是没错啊，少年人是疲乏困倦的，强壮的都全然跌倒。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就必重新得力，他们就如鹰展翅上腾，奔跑的不困倦，行走的不疲乏。我们看原文圣经那里讲到重新得力 renew our strength， 那个意思呢原来是一个交换的意思，交换力量 exchange our strength，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说、哎、我们都做得挺好，我们都挺有能力的、啊、不过如果加上神给我们的能力呢、哎、这样就没得顶了，这样就更加好了。不是、哦、意思是重新得力的态度是交换，即是要向神承认没错，我们真的无能为力，我们真的有我们的软弱，然后就将我们的无能为力换取得回来的就是神的全能，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我们要重新得力，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真的不能够，但我们相信神祂能够将我们的愚拙换取神的智慧，将我们软弱换取从神而来的力量。这么着数应该人人都这样换，是吧？后神就用祂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之后以赛亚先知用一只鹰来告诉我们，我们当等候的时候就重新得力，好像如鹰展翅上腾。鹰呢很特别的，你知不知道当鹰它感觉到一个风暴就来了的时候呢，它不是躲在山窿来到避雨避风浪，那只鹰呢会飞到更加高的地方。为什么？原来飞到更加高的地方，甚至要张开它的翅膀，等风浪真的临到的时候，哇，那只鹰就张开翅膀，令到风浪使它飞得更加高。鹰从来不是躲在避开风暴，而在风暴当中张开翅膀使它飞得更加高。今日你和我面对啲乜嘢嘅风浪，我哋需要应用等候神呢个教导呢？我哋第一个反应会唔会係匿埋山窿当中求福寿康宁，求神唔好俾啲嘅风浪临到我哋当中呢？神有佢嘅怜悯，可能神都应允我哋、啊、有时係会咁样发生。但相反，如果真係风浪要临到嘅时候，神亦都容许嘅时候呢，我哋会唔会都学像一隻鹰，张开你翅膀来等候神，当风浪临到你的时候，使这个风浪 令我们飞得更加高。我们要等候神，在当中就能够得力。刚才都讲过很多关于等候的意思，在希伯来原文看等候，原来是愿意信靠，愿意期待神工作，带着一个乐观的态度信得过神，亦都有一个愿意的心让神介入，让神工作，这个亦都是一个等候神的态度。我几年前看过一套戏，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呢，叫 War Room， 是讲一个靠住祷告得胜的一套戏。哇，给我很深刻的体会，应该怎样向神祈祷，同埋怎样等候神。戏中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婚姻出问题，然后个太太呢就束手无策，然后就走去找这一位的属灵长者，叫 Miss Clara， 说应该怎样做，我真的束手无力。你看这位属灵的长者 Miss Clara 怎样给一个指引，他成为他的帮助。 Miss Clara 说，对那个太太说， You need to plead with God to do what only He can do, and then you need to get out of the way and let Him do it。 即是说你要在神面前恳求啊，去求神做一些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然后呢你这样祈祷完交托等候，然后你就要退后一步了，然后你就退后一步让神工作，不要让我们在这里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搞和件事。哇，给我一个反思，这个不是正正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神的态度吗？祈祷恳求神，去只是神能够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承认没错，我们真的不能够做任何事，神啊，我愿意等候你介入，让你成就你的工作。以赛亚先知30章的时候亦都同样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应有的态度去等候神。以赛亚先知那里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经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然后就责备你们竟然不肯。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在乎平静安息。你们得力呢，是不是全程投入？不是，你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归乎安息，因为成就救恩这个完全是神的工作的嘛，100%。我们神，我们作为人就只有凭信心等候来到回应。又给我们另一个的方向看到，原来有很多事不是你和我能够做得到，以后你要有一个心等候神去成就。然后诗篇46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神说话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你们要休息，那个休息是 be still and know that I am God。 这里特别是那个背景讲到，就是在战场上面万军万马，原来我们得胜不是在乎有兵有马，而是在乎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在当中 be still and know that He is God， 不是我们要全程投入做什么事，而是知道这位全能的神是掌管带领的位置。所以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到去回应神的话语，一起的去学习，当事情发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候，我们仍然愿意转目向神，不是发怨言，我们愿意认识神是那位永活全能的神，成为我们一个愿意等候很大的鼓励和推动力。我们愿意时刻的靠神，我们能够展翅上腾，记得最有能力最有装备的位置就活在你和我们当中，当我们呼求，祂就随时成为我们的力量，帮助我们在困境当中更加经历神。我们一起祈祷，一起向神回应。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回应你的说话，你的说话真的充满着能力， 雕琢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更加活得合你的心意，蒙你的喜悦。特别今天我们听到你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等候你，我们要等候你的作为。主，我们带着谦卑的心，带着这样的态度去到你面前，你的回应我们一起反思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过去一个礼拜最近发生的事情，有哪一样是我们很需要很需要应用等候神这个功课呢？会不会是我们内心有一位的朋友，一位弟兄姊妹，甚至家人浮现在脑海当中？又会不会可能我们工作侍奉面对一道很大的困难，主，我们真的在这事情上面，我们要做的都做了，我们无能为力，但我们相信得过你的应许。当我们向你恳求，而当我们一个愿意的心向你回应等候你的时候，你就有最好的计划要成就。主，我们就带着单纯的信心，好像小朋友一样去到你的面前，求你在我们刚才脑海想着这个人这件事情上面成就你的工作。我们好想好想在等候当中，更加我们对你的信心又迈进一步，可以同你的关系又更加亲密多一步。求主，你就藉着你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光照，成我们最大的提醒。我们愿意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你的应许，我们在等候当中就必得着能力。听我们的祈祷回应，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Amen。